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25号发表了政令第1269号。政令指出，向14人授予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劳动英雄称号，向22人授予金日成青年荣誉奖，向25人授予金正日青年荣誉奖，向许多干部、青年突击队指挥官、队员建设者和贡献于项目设备的生产材料保障和运输的干部、科学家、技术人员和工人授予名誉称号、勋章和奖章，以资表彰他们参加白头山英雄青年3号水电站建设工程，建立劳动功勋。